情失明十年如一。 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 我哋已经准备咗精彩节目同丰富奖品俾大家， 有兴趣嘅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嘅公布。 洲际国家杯将会喺6月17日开锣啦 ！My Radio 特别设立独立付费节目《赢爆洲际杯》，节目系由今晚开李波相同嘅节目主持人阿鹏、Wendy、星仔、盘神主持嘅。节目将会发放主持人对各场赛事最独到嘅赛事意见。节目将会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放予已付款嘅网友。节目总共有10集，大家可以到 myradio.hk 按入赢爆洲际杯，就会见到条款嘅版面。去到最底，揿一揿点击就可以付款噶啦。多谢大家支持赢爆洲际杯。 哇喺！ 咦咁快嘅？ 翻嚟啦！ 嗱，我真係我哋 終於都係突然間， 都冇呢間地市。 係啦，唔係啊！呢度好怪啊，甚至乎頭先講嗰啲我都聽到。 嚇真係㗎？ 唔係，我試過有一次睇人哋嗰啲節目，即係我哋個台人哋嘅節目咧，咦，我係聽到聲先喎。 哦，係啊， 人未到聲先到 咪啲咯。隻手就有個樣，咪有把聲喺度。 喂，你哋有冇睇我哋嗰個 trailer？十年如一嗰個講嘢，我哋等咗幾年啦，終於到我哋講啦。是吧終於安彩嚟執個攬手執個熱戰隊，之前阿 Dada 啊、Shadow 啊都冇份講， 係 啦，攬執個熱戰隊， 係 啦，咁啊嗰個就都幾有紀念價值啦， 10多年， 即係你能夠喺一個咁厲害嘅網台裏面能夠錄一段咁有代表性嘅嘢。系啦，希望第時即係20年周年、20周年， 下次到你 都係嚟講，唔會㗎啦。係啦，我都交曬俾你哋㗎啦。係 嘛？ 係啊，我進軍咗荷里活，唔得閒翻嚟做 嘅。荷里活嗰個係我啊。 係啊， 依家嗰啲 荷里活嘅三級片係你嘅 ，OK？ 咁反應唔熱烈，可能賴你喎。 咩啊？ 嗰度叫大家報名嗰度咧。 OK， 竟然 係 咁。 嗱，一到佢兩個出場咧，就係嗰條線係咁樣嘅。 一定 唔係啊！feel 到嗰個，我哋係 有冇邊度講？有冇邊度講講啊？明明咁樣， 跟住喺度逼人哋咁樣講嘢㗎。 跟唔係 OK 嘅，冇問題。佢哋有佢哋嘅 character， OK。好啦，咁跟住我哋依家咧，我都想阿 Ice 講下啲。平時你去做節目都係你訪問人多啦，係咪？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啦，係嘛？咁我想問下你， 俾你問到底。 其實有啲乜嘢即係有啲乜嘢你係未試過喺啲公開場合啊、網台、電台度講過嘅咧？ 講過啊，咁我諗 鬼呢啲你真係 鬼啊！講 食飯家常便飯，你母親節都同阿媽講鬼嗰只嚟㗎啦。媽媽講個鬼故你聽啊！即係頭先佢上嚟第一時間講鬼故 啊！唔係啊，因為我成日迎住啲人請我嚟就一定係講鬼故嘅。 但係你唔可以咁樣標籤我自己。 未試過係咁樣就，我唔係我哋 casual 嘅咋。 你知我為咗必甩笨兒呢件事， 真係㗎， 我係唔講笨兒嘅依家。即係所以咧，你都可以，唔係當然啦。 唔係因為我自己就好中意。靈異呢樣嘢嘅，本身就真係好中意，咁所以我 carry 住呢樣嘢，我又 OK。 但你係見到嘅， 我係其實從來未見過，但係咁啱喺台灣嗰一次，我就真係見到。 嗱，呢個佢話要講一個鐘頭嘅，唔緊要。 龍叔， 龍叔，嗱，我哋但係唔講呢樣嘢住，先講啲你未講過嗰啲嘢。 我未講過，應該係我自己喺幕前，即係呢啲任何節目啊或者訪問裏邊，我都冇講過我自己其實係一間 agency 公司嘅 icebreaker 啦。咁應 即係咩啊？ 一間 agency 幫專幫人揾人嘅中介公司，咁但係唔係幫人哋揾長工嘅，係幫人哋揾一啲叫做演藝嘅人。 演藝嘅人即係演出嘅人啦。 係啦，係啦，包括 幕後嗰啲唔包。 都有嘅，即係總之所有係有專長嘅人。 係。 係啦，即係可能 爺爺， 我有個客話打嚟，喂，我揾咗人要吹 D 打，喂，楊哥，我有租啦。 你係要講呢啲嘢，我喺度自戰下添，大佬。 你摸你 有八郎大佬， 出嚟就係咁樣 嘅，要喺曬手嘅啲人。咁 follow 係。 係啦，即係類似咁樣，除咗人之外，貓狗都會有 幫。貓狗都。 refer 是啦是啦 refer 做什麼領養那些 不是啊幫即是可能 演出 演出演出 哦 yes 我試過帶我其中一隻貓去拍鬼片啦另外一隻貓呢就剛剛拍 完你自己搞我都搞到隻貓 你人哥那你 send 埋你兩隻狗狗的相片 可以啊 不會有我兩隻好活潑不搞鬼的 不是啊明明一定拍鬼片的嘛另外一隻呢就剛剛拍完29+1周秀蘭那出是啦講緊30歲那個呢是啦咁講係周秀蘭男朋友隻貓嚟嘅係啦咁除咗貓狗之外 咁貓嗰度點抽法佢哋自己收幾多少隻貓 啲叉你好似有養啲蛇㗎你咪 六蛇 大蟒蛇可以喺樓下捉 叉連有七隻狗有四隻貓講真嘅 全部可以 但同佢一樣都冇任何演藝細胞嘅嗰啲物似主人型 唔使呀識食得㗎嗰啲 食同埋瞓啦佢啲 係呀咁除咗貓狗之外啦車船有時都幫人搵嘅尤其是一啲古董車啦 唔怪得 知即係唔係買啦 Magic Girl 不死傳說多嘢撈呢度人 OK 係啦咁即多數都是電影啊廣告啊 車啊船啊 是啦咁車啊船即試過古董車啊甚至賣魚嗰啲車呢你知唔知講緊邊啲啊 零車你冇啦啩 零車冇啊就係 零車我有講 Lesson 啦 又話唔講呢啲啊你得 好嘅繼續繼續繼續 係啊咁啊上次話要搵副棺材人哋冚爛咗人哋副棺材好笑啊拍鬼片囉佢哋話喂阿蛇睇下，我咩嚟噶？攞住嚿木啫嘛，我冚爛咗人哋副棺材。我唔知使唔使賠啊？喂， 好平啫。 係啊，好笑啊！佢話：哎，呢副好幾貴，唔係幾靚喎，應該幾貴喎咁講。 仲有啲乜嘢？ 仲有頭先講緊車魚嗰啲車啊，即係你有時見到咧，咪成日喺度漏水嗰啲咧，嗰啲都 永遠都滴水噶嘛， 係啦，嗰啲唔知點解永遠都滴水。咁另外有一個趣事可以分享嘅，咁有一次就幫一套電影揾咗可以全裸嘅女仔，因為香港其實唔多 嘅。即係你係可以揾到全裸嘅女仔嘅喎， 揾到 嗱，可以揾到全裸嘅女仔啊！大家記住啊 ，OK， 有咩打先打俾我，我抽一陣先，再到佢死完過兩刀 ，OK， 你casting 咗先 唔係一定要俾我卡成咗先啦，嗰啲好大發揮空間。 拍完㗎啦，嗰出之後咧，咁我就係咁收到啲電話，咁我相信嗰啲人咧係 save 咗咧，應該我個名叫 Ice 裸女咁樣啦。我估計，因為點解咁講咧？唔係一打嚟話，喂 Ice， 你有冇裸女啊？哦，咦，你邊個介紹？哦，咩導演介紹咯？啱啱拍完嗰套啊，哦，係啊，有啊。跟住之後又介紹啦，即係介紹咗好多單咁樣咯。係、 okay. 我即係我諗嗰一排兩三個月都接咗成五六個電話係話，誒阿 Sir 係咪有裸女啊？一打嚟係咪有裸女咁樣咯？ 係 啊。 OK。 咁但香港其實嚟嚟 好彩你唔係話即係可以揾到妓女啫。阿 Sir 係咪有妓女啊？爭好遠啊，裸女同妓女嗰啲。 但其實都真係有人問過呢啲， 真係㗎， 即係點解咁講咧？好老實咧，都 咁係你演藝圈係咪先？ 有收過呢啲嘅 message， 所以亦都有問過話你旗下啲 model 有冇人做呢啲啊？咁樣即係講緊，未必係講緊即係真係妓女，即 係 講 緊咩 飯局啊，唔知咩有船 P 啊，係啦，咁又去唔知 大家記住代號啦 ，Ice 係有裸女，有船車。船車冇啦，你冇加個 P 字內船啊車嗱，其他嗰啲啦，貓狗 係啦， 係啦，咁其實後邊嗰陣咧， 再私底下嘛， 再私底下啦，後邊嗰陣全部都後邊都係陣噶嘛，貓狗嘅人壽啊嗰啲啊嘛，唔係嘛？ 咩人壽？ 呢啲 喂呢啲藝術片嚟噶，大佬 要唔要 call？ 要 call 船就船 P 啦，車就車陣啦，即係 OK 嗱，講笑啫，講笑啫，佢係一個，我相信佢係一個好正當嘅。 好多犯數，即係啲人見到你咁多犯數嘅時候，佢就會問啲好奇怪嘅嘢咯。係啊，同埋即係有啲人即係成日收到，因為我電話已經係叫 A。 咁你仲要你個經理人做乜嘢咧？你自己都係經理人啦。 嗱，你又好啱喎。咁因為我 manage 嗰一扎嘢，但係我唔係。演即係點講？唔係登台，唔係表演嗰啲多咯。即係我 manage 我經理人就淨係幫我哋 manage Magic Girl 嘅。咁但係我屋企嘢就係咩繁數都有， 你自己搞 但我自己搞唔曬㗎。即係好老實，即係嗱，同埋點解我會有個經理人出嚟咧？就係、是。 如果我哋四個人係一對嘢，咁我係 我哋四個人嘢一對都幾搞笑嘅呢件事。呢個組合係一定爆個 Magic Girl， 梗係啦，係啊， 一定係可以啦，係咪先？ 係啊，一個吹啲打我嘅， 我一定係負責呢個位，你 我要學破地獄，得唔得？ 唔係你扮嗰個地獄啦，直情係。喂，边个啊？喂 ，Ice， 好啦，继续。 咁如果我哋即系啦，当系一个组合，我又系队长，我系经理人嘅时候咧，咁其实以前都发生过一啲咁样嘅矛盾，即系觉得喂，你有着数一定比咗自己先噶啦，即系中间啲人会觉得，即系我一定会偏私啦。可能有 job 啊，如果拣两个嘅，我同你 friend 啲，我一定拣我同你出嘅。系啦，即系未必会凑到咁多人一齐，即系佢哋就会开始有啲咁嘅谂法啊，咁样。咁所以如果嗰個人唔係我哋其中一個有夠人去 manage 啦，咁我佢話乜嘢我哋就聽啦，係啦。 係咩會聽話嘅咩？依家啲 artist 好中意你呢個問 會聽話嘅咩？ 唔係咁當然都有嘅，有啲係唔聽嘅，有啲聽嘅。 我成日接觸到嗰啲都唔聽， 係咩 ？even 現在識都係啦， 係 啊。是是不聽都不要緊，他自己 create 嗰啲嘢出嚟令人難以接受嗰啲，係係。 唔係咁，我覺得有自己諗法好嘅，不過都要聽經理人話嘅。 哦 ，OK。如果他不聽話，有咩辦法對付呢啲人呢其實我真的很想學一下嘢。 我是負責聽話嗰、那個，咁所以我不知道佢。 咁你個經理人點樣對付嗰啲你啲隊友呢嗱，我識佢咁耐，佢好似我咁真嘅，總之。 咁所以你話有啲咩對付啊？其實都沒有 算啦，唔好答啦。 真係冇喎，即係冇乜嘢會嚇到我哋。好老實，我哋兩個又唔等錢使啦。 你唔好諗住用錢圈我，我唔 又係咯，又唔會俾強權威嚇到噶啦。咁所以都真係，其實我覺得將心比己，有陣時見到經理人付出好多為我哋啊，咁其實我哋會 覺得。你向嗰邊講，嗰邊個方向講。會好啲喎，嗰啲回音好啲喎。OK， 好繼續。 咁我所以即係見到佢付出係辛苦嘅，咁我哋就會去配合咁樣咯。 係啦，即係一定要雙方嘅。係 啊，其實 因為你而家唔係懲教坐監，我逼你 唔可以㗎。即係尤其是而家即係唔係講緊經理人同埋藝人嘅關係啦，你講緊一個老闆請啲夥計翻嚟，你估而家十幾蚊個鐘， 你一定有 麥當勞咩？ 你一定有啲 friend 底嘅嘢喺裏邊，你先做到㗎嗰陣時。你而家當佢係一份工，你。即係衰啲講句，如果真係呢份工，我寧願撈第二啲嘢。講真， 每一隻收入問題， 唔係唔關事啊。你還掂，即係你咁樣，你都係即係唔係有個興趣喺裏面去做？你做到鑊鑊都谷 Q 氣嘅，你去扎鐵啦，不如你對條鐵啫嘛，都係好過對條廢柴啊，係咪先？ 我識條鐵好過識佢咁 啊！係啊，我寧願扎鐵，係咪先？即係個原理係咁啊 ，Kenny。所以有時即係係要唔係話真係我係老細。我出糧俾你，你做。喂，我係好喂，邊個老細出糧俾你？唔想見到你做得好嗰件事啊，係咪先？係為嗰件事好噶嘛，所以先至會勞氣會咩嘅啫嘛。 同埋即係我哋會中間，即係例如有啲乜嘢唔好敏震，當然有陣時會敏震嘅時候啦，就係 Mr 安慰我，或者佢好敏震嘅時候，我就安慰翻佢。經理好敏震嘅時候，我就即係我哋永遠都有 個 中間人去即係去處理呢啲事情。 所以就永遠都有三個人啦。 是啦是啦 ,OK, 是好即是好事来的，即是大家至少个目标是一样 的。好的好的好的，学到好多东西，哎呀我真的今天学到好多东西。就 除了其实宠物车船之后还有一些。 还有 什么，我还可以介绍一下的。即我近排找了一些打功夫的啦，即有些外国人是表演火的啦，即可以订即是那些不知道什么圈火的那些东西啦。有些小朋友。 你怎么找回来的，上网找的 都是有一个 job, 跟着之后他们一次 过去。跟住你就嬲佢啦，有嘢彈俾你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不停地要係 冇簽到嘅，全部都係即係 全部 freelance 嘅， 係啦。咁跟住仲有啲係都唔係叫小朋友，佢十零歲啲青年妹妹，佢哋係玩嗰啲伏棋、美式棋啊。即係一碌嘅， 我咁樣嘅嘢， 係啦，係啦，唔係扯旗，係一碌嗰啲棍啦，同埋有旗嘅，即係又係佢嘅表演，同埋有啲係敲擊樂嘅，有啲係 你講夠未？仲有 冇？ 究竟仲有冇？ 佢講唔完嘅，係啦， 佢勁喎，總之一個字，即係唔使講，你總之爭啲乜嘢，揾 Ice， 唔係先揾我。 抽兩成再過去 IC 嗰度。 係啦，即係試過有啲人話打嚟話，喂有冇啲咩踩單車 X game 或者得揾 都有， 一定揾到。係啦，總之咩奇難雜症，你只狗安唔出事咧，就唔關我事嘅。 都有 都有啊！哦，有個有啦， 有嘅。 係啦，咁啊，總之你想揾任何嘢啦， 你間公司叫咩名？我問你。 Icebreaker。Icebreaker Talents 係啦 ，OK 好嘅。 IC 有冇中文名㗎？ 冇喎，因為開頭就諗住型啲，即係都係用我個名整出嚟嘅，即係 IC 啊嘛。 咁啱嘅啦，揾 IC 啦，咁樣得㗎啦，即係都唔關佢間公司。 因為其實嗰個名都比較難讀咧，即係所以有陣時人哋出到去話啊嗰間咩公司，即係中文名，跟住之後咧，佢哋次次咧都唔會嗌 Icebreaker， 喂嗰邊跟 IC 嘅咁樣。係 咪一冇人咁樣最快？ 其實都係嘅。 係啊，咁啊都幾好啊！你 咁啲人記得我。 工業越做越耐就越咩噶啦， 係啊係啊，呢排好忙啊， 係啊，實在咁揾到哇揾到好多錢咯。 但係有陣時唔係嘅，你有陣時見到 通常去到呢個位置，哎呀，真係又係真係啊！你以為我揾好多錢真係真啊？ 唔係呢一排係好啲啦，咁講，因為佢都係淡季同旺季。 嗱，你係我第一個藝人講話呢排好啲嘅， 係啊，呢排真係好， 個個都嗌死啊，明明好掂都話。 我真係有即係例如你嗰啲唔知咩節啊、動漫節啊、書展啊嗰啲咁，臨暑假呢啲期間咧，或者 揾 cosplay 嗰啲就揾 都有啊，係啊係啊，咁佢就會係多啲客咯，佢哋會想多啲嘅 promotion 去搞咁樣咯，因為我街邊 promotion 嗰啲都有揾嘅 ，promoter 又有咁樣咯， 乜都有。喂，我嗰啲我想咧，第時我嚟緊即係我下年出完個 talk show， 我有首歌出嘅，其實我諗定㗎啦，已經係我一定會請 fans 嘅，係啦，我遇到兩嚿水一個。我預咗每次出場，我要抌皮嘢落去嘅，係啦，起碼要我即係我要 fans， 我要多過許廷鏗嘅，因為我點咧？我係諗住咧，即係已經同啲星一齊同台嘅時候咧，我係直情咧，我唔會做任何嘅宣傳，但係下邊啲 fans 咧係洶湧而至，冚曬佢哋。唔係，我哋講明兩嚿水抵皮， 同埋要影落去啲 fans 嘅樣，唔好甩皮甩計 嘅。唔係照嚟，冇問題。 你總之嗌嘅就有啦。 我歡迎任何慈善團體、傷殘啊、復康啊、精神啊，所有嘅全部招嚟，照批 都好、啊。 我要講明，我係全香港第一個擺明俾錢請 fans 嘅歌手，仲要係淹沒一啲正規歌手嘅真正 fans。哇！許廷鏗話呢個邊個嚟㗎？如果同劉德華同台，哇！點解多緊劉德華咧？佢一嗌許 姐都照 嘅，唔係 你一嗌許廷鏗，你就嗌陳大人冚咗佢，我未出場都照嗌。 以前興咁樣㗎。鬥嗌噶嘛？ 係啊，我依家用翻九十年代嗰嘢出嚟橫行呢個二千年，係啊，得唔得？我可唔可以做咁樣？ 冇問題啊！ 你幫到幾多人啊？ 可以其實我嗰邊如果你唔計唔同價錢嘅人啦，我諗應該有幾千度咯。 哇，嗰幾千啊？ 係啊，即係 我個 fans 級喺度，你改名叫陳百人 fans 級啦，間公司不如我請硬嘅大佬。 係啦，幾千。 我你知我專做埋啲咁嘅浮誇嘢噶嘛？ 包埋嗰啲閃燈。 但係你唔覺得好好笑嘅咩？呢件事係我係諷刺緊呢個樂壇嘅一個奇葩歌手。仲以為你啲大唱片公司係完全，我仲唔係 C 一，你知道我砌 C 一之王。 我覺得呢件事佢要講出口呢件事先，我覺得係賣點嚟嘅。 係，大聲啲，加一嚿。 係啊，即係你個台度嗌邊個唔嗌我，而家即刻扣人工。 唔係你諗下喎，你買啲 fans 翻嚟聽，咁可能有機會成為佢嘅 fans 噶嘛？ 唔係，我淨咁樣嘅，我要啲歌手同我都係老友，冇人可以同我做敵人。大聲啲叫 Ice， 大聲啲，咁啊一個牌咧咁樣轉過嚟，全部變曬， 係啦。Okay 哦、 喂，我又可以做埋佢哋生意。嗱，許廷鏗，你都唔想冇面噶，係咪？即係我呢個自己瘋狂嘅諗法嘅，咁但係我其實有好多瘋狂嘅諗法都呈現到出嚟。 但我想講咧，其實真係不嬲有呢個行業嘅喎。我見到咧每一次，即係我以前做新城啊嘛，咁有個 corner 位係有 fans 嘅咩噶嘛，佢哋嗰扎牌咧係一堆全部唔同名擠曬個角落頭，總之咧叫邊個上快啲執啊咁樣攞。 是这样的。 同一个人来的。 是啊， 喂十个人 但他不讲出口而已。 是啊。 还有一样东西我都没讲过。他是挨时他被人计完之后跟到我入去做。跟住我当然我做了一排我都被人计埋。是啦、啊。我觉得呢好好笑的那件事是。那你知不知道我入去我当然会说是人家赏识我啦。咁但係其實我係俾錢入去做噶嘛？ 哦，係嘅咩？ 係啊，勁唔勁啊？ 我唔知喎。 屌你有錢就得啦，買叫你廣告 時段我要做節目，拍邊個任你揀呢扎主持 ，OK？ 係啊，即係我依家做到今日，我先真正講呢件事啊。 哦， 其實做下，跟住我喺嗰度咧，我攞到個名盡咧，我再得到好多其他嘅嘢。 哦 ，even 依家啲電影咁樣各樣啊，我相信我以前都做過啦 ，OK， 搬啦。冇嗰陣時有人賞識啦，冇問題話我講啲好聽，係冇計啊！ 哦，你做節目㗎？ 佢舊嗰班咪雞曬，跟住咪請咗我呢啲入去諗住頂佢哋咯。我吹嘅啫嘛， 頂埋啲笑位添啦。 頂曬啦，跟住頂完之後覺得唔好玩走咯。OK， 屌邊個會估到我俾錢去做嘅大佬？咁 Q 多人賞識你咩？ 點解你會選擇而家講咧？我真係想知。 因為我依家已經去到另外一個層次啦嘛，一到另外一個層次，以前啲衰嘢就要講出嚟嘛，咁先夠你嗰個人生先夠刻苦嘛，夠傳奇嘛。OK。以前未得你講，你未得再講就會好賊噶嘛？呢件事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未得嘅時候，你就講以前點樣出貓係嘛？咁所以依家咪自己嚟咯。即係 even 我哋套電影都係噶。 都是你自己俾錢， 我咁我梗係唔會啦。既然我要賴導演嘅鞋底，我不如賴老闆嘅鞋底。導演就我揀，演員我揀。 導演啫。 第一，有時候啲嘢咧，我就唔好似你咁嘅，貓狗車船攞女都自己搞掂，係啦，我做嗱。首先，如果呢套戲話你揾老闆俾錢，你自己去演，嗰件事係變咗好 seven 噶嘛，一定係我安排咗導演或者監製，仲要年紀大少少有資深嗰只，佢哋要出做幫我做訪問咯，個訪問我安排喎。點解你要揾陳大人啊？因為佢哇咁咁，真係我留意咗呢個人好耐，佢哋講啊嘛 ，OK， 冇我講啊， 你個局都煲到好大， 梗係啦。唔系点到啲？唔通我做上司主席，我会话我自己拗翻嚟嘅咩？我梗系同人哋讲话啊，佢可能见我媒体方面 OK， 升得快啲咯。 系啦，咁就咁，所以咁，咁啊咁咯，即系咁嗱。呢度我真系我嘅听众系最开心嘅，佢哋听到呢个宇宙最真实嘅嘢。当然我亦都唔会 expect， 我都估唔到你会 唔系，因为 呢 啲人 咧，呢个节目系冇嘢。 唔系啲人咧，永远 你觉得佢哋对我有负面影响咩 ？OK。 你哋 你咪唔好睇咯，我一樣揾老闆揾拍噶。佢哋要老闆要宣傳啫嘛，咁我已經媒體力量夠，我咪幫佢哋做宣傳咯。最緊等佢錢落嚟幫我做夠嘢，我就做嗰嚿我想做嘅嘢啫嘛。你拍邊個啊？喂，擋咗我啲錢唔夠啫嘛，我唔係我遲啲睇下劉德華有冇期啦，排我隔離啦，做我條僆啦，睇得唔得？ 劉德華未好翻喎。 咩啊？ 劉德華未好翻， 我就係要未好翻嘅劉德華，好翻我唔要嘅。OK， 推住輪椅都出嚟 嘅。係啦，咁即係我覺得其實。以前我覺得娛樂圈好悲哀嘅，即係你一定係要，可能又要俾人揾笨，又要俾人潛規則。 你俾人潛規則過？ 都唔會 啊！望望你後面先。 潛係乜嘢嗰套咪我拍噶咯？嗱咁其實咁咩？我間娛樂公司都好似我諗過好多名噶。你知道我諗啲嘢要即係爆啲噶啦。我有諗過叫潛規則娛樂文化，又或者叫誒。祖父製作啊，知唔知叫祖父製作？ 咩 阿爺啊嘛，又有諗過叫叫做係堅撈娛樂啊，因為有好多流噶嘛，呃人啊嘛，堅撈娛樂係咪即刻已經係帶曬光環啊嗰只嘛？咁而家我仲依家我間嘢咧。就叫做人媒創意文化，唔係人媒喎。咁但係人哋都會諗呢樣嘢嘅喎，咁你又入腦多啲啦。咁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嘢咧。咁跟住我俾咗啲 partner 鬧噶 ，even 我老闆都鬧我而家。你呢啲名點上到大台啊？仲話叫我擺個基金落你間公司嗰度，點上到大台啊？我老闆睇裏面嗰嚿嘢噶嘛，又叫嗰啲咩盛世啊、盛世乜乜啊、輝煌乜乜啊，好似有啲間，對唔住咁關事，好似有即係嗰啲好勁，盛世都有對唔住啊，即係嗰啲好勁嗰啲名啊，係啊，即係宇宙最強嗰啲，即係依家唔 hit 噶啦呢件事，係啦，咁所以同埋我覺得係個餡係最緊要咯。 都是的， 個餡咪最緊要。咁所以你話歌手好咩都，我唔係話真係有錢就可以蓋過曬所有一切嘅才藝啊、內涵啊都。只不過係話 順利啲啦。 係因為點解咧？你要有個才華，你條街有五十個都有才華，一架車車埋去死99個都係有才華。依家大家係鬥乜嘢啊？鬥大家個機會。可以施展到呢個才華嗰、那個百分比啊嘛， 啱唔啱？即係你要有呢個窿，你先會施展到你嘅才華。你諗下，有冇人估到我做到咁 Q 大壇嘢，又上市啊，又主席啊，又乜春啊，又跟住又買你嘅地盤啊，跟住又要做你嗰個咩，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做完咁多嘢，原來咧，我個最大嘅理想就係做一個小小嘅演員。就是咁嘅啫，真系好戇鳩嘅呢件事咁，唔好意思啊，就是、真系好戇居嘅。 你真系想做演員啊？ 即系就系想做呢件事啫嘛，咁而家做到啦，系、嘛？又唔使即系又唔使话受气，又唔使话即系起码唔叫你即系知道你叫咩名，可唔可以？阿陳大人，可唔可以唔該謝謝啊？即系起碼都會咁啊，唔好咁唔會滴住你件衫咁掹你過嚟啦。我講得出就因為梗係我試過啦 ，OK， 係啦。咁我同阿 Charlie 都做過 KFA 啦，大家都做過特約啦，即係知道嗰啲待遇咧係點樣。我個心諗嗰陣時，我有今日嘅成就都係多謝嗰班撲街，多謝，係啦。 再俾掌聲 啊！多謝多謝，係啦。咁嗰班友咧就有啲就真係 out 撈緊，有啲真係冇嘢撈，咁就。做成嘅啫，有啲嘢即系我又觉得我又冇得罪其他人，咁因为我话嗰班系扑街，但系佢哋唔会认噶嘛，一个个都自己觉得冇问题噶嘛。啊，陈大人讲紧边个咧？咁样其实就系讲紧你啊。OK， 咁嗱呢个咧 ，I S 通常都唔会答得最咩，因为佢系比较正规嘅娱乐人嚟，系我哋呢啲唔系好正规， 佢唔想掂到呢啲， 佢唔想掂啊。但系我一拉佢夹硬掂，我咪好衰咧个人。 都衰噶， 都衰噶。嗱 ，Ice 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噶。头先我讲嘅嘢系我个人嘅立场， 不代表本人立场。 系啊，所以我如果同佢同台嘅话，我啲 fans 佢一出场就会嗌我个名遮咗佢噶啦。 喂，你知唔知讲开 fans， 我有件趣事想同你分享一下。咁有一次啦，咁我就见到即系一个 show 里边见到一个艺人就行埋 fans 度。唔知佢傾偈咁啦，咁我經過嘅時候咧，我就聽到佢啲對話，咁佢就話啊，我整咗你 fans 牌啊，開唔開心啊，靚唔靚啊？咁個 佢有個幫佢搞啲 嘢。個藝人咧就話啊，好啊，好靚啊，好靚啊！跟住我就聽到個 fans 就話，我不如幫你整燈牌好唔好啊？咁個藝人就話，好啊，好啊。跟住你知唔知個 fans 咁同佢講咩？整，你估唔使錢咩？ 唔係文強啊嘛？文强又问佢话整阿文强出嚟帮佢整灯牌，整灯牌靓唔靓啊？楼下喺度举喎，佢又唔系出 show 就喺楼下举博咩？大佬 呢度楼下 系啊， 佢整到咁 样，唔系啊，最好笑系咩？佢整完咗牌之后，跟住我哋第二日改名， 我好似话佢想 变，即刻明咗。 佢啲表扮唔扮得似啊？佢啲表情系咪咁啊？ 真系佢啊？ 我冇讲咩。 我有一集都是請了文強做咩嘅，做嘉賓嘅。 真的 係我， 咁你唔好提翻呢件事啊！ 我唔會提你曾經。 我驚係佢啲 friend 啊，因為 係咪啊？我曾經，我絕對，我發誓，我發誓，我唔會再提文強曾經講過，曾經講過話整唔使錢啊整。我發誓，我唔會再提。 我笑呢件事。 其實我哋有一集咧係講追星族嘅，因為我哋曾經係。文强究竟是捞咩嘅咧？文强嗱，文强系一个嗱，佢系好多人嘅 fans 啦，但系我亦都可以夠胆讲，佢系安彩妮最近身嘅 fans。点解我会咁样讲呢？因为佢 Facebook icon， 佢十年都系用紧安彩妮同佢合照嗰张相，系啦，所以我系有啲惊嘅，我唔敢行得咁埋，我惊俾人捅两刀就系呢啲啦。系啦，咁呢啲系有跡象文強似嘅，就嗰件事。OK， 冇林關事唔係話 你唔可以咁樣講人。 即係佢嗰次咧上嚟咧係同一班一齊嘅。係啦，咁我覺得好嗰次係我好深刻，好深刻，因為咧佢哋嘅心態你哋係唔會明嘅。佢哋嘅心態係即係我有諗話文強佢咪好有錢咧，係咪先？即係富二代咧咁樣，咁又唔係喎。跟住原來佢都係做緊工，跟住點樣佢個職業就係追星。 兴趣啊，冇嚟职业啊，系咪？ 佢都唔系噶，都职业咁滞噶啦， 全 职咁滞噶啦，佢全职追星，不过冇人工，系啦，佢兼职做其他嘢，但系有人工。其实我好佩服佢，即系个前景系边个位咧？其实 真系唔知道，佢连男 artist 我见到佢都追， 唔系啊，佢我已经睇到佢冇方向嘅。即是他是沒有個方向， 你給個方向去，每一次就是跟著你， 不是每一次就跟著 Ice 就行 了，沒有 你的口號，你的大家一齊嗌嘅口號唔係嗌 Ice 係咩咧？你個正正正唔使錢啊！正正正唔使錢，正正正唔使錢啊！即係呢個就係口號，幾有聲勢，傻㗎！ 呢樣有得笑好耐。 O K， 唔係我覺得唔係佢好真嘅個人。嗱讚你啊，唔係唔好嬲啦，即係話你個人真係啦。你諗下，你以為安塞尼有忘安塞尼有忘記你咩？絕對冇。 冇啊！ 佢一直將你放喺個心入邊， 仲收埋咁嘅牌， 但係放喺個心入邊好咯，唔使成日見我 ，OK， 係啦，即係唔需要太見得太多 ，OK， 咁先會掛住噶嘛，係咪？咁啊睇多啲我哋節目咪得咯。咁佢亦都有幾個同佢一齊，即係各有所長咧，可以講得話係啦。咁嗰集好深刻嘅，因為我哋真係理解唔到佢哋嘅心裏邊。但係我又再問阿文強，其實如果文強肯俾我做佢經理人咧？一定會殺出一條血路。我曾經有問過彩妮：喂，你想爆啊？我完啦，原來咁快，你想爆啊？如果你想爆嘅，不如拍個 MV 揾文強做男主角， 打埋車輪， 打埋車輪，哇！ 掂唔掂啊？ 為藝術犧牲。 好啦，講緊你喎。 多謝，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整整整，俾錢啊，拜拜。 拜。